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翻翻嚟我哋呢度啦。咁啊，其实咧，头先系冇停过讨论嘅。 系啦。 好恐怖啊！喂，其實咧，我 off mic 咧，咁同阿沙莉都講，我話喂，有冇得做嘅而家？即係其實嗱，我自己嘅範疇，因為我唔係做真係做電商，我唔係做呢啲網上購物嘅，我係 B to B 嘅，我 business 其實同你一樣啦，你都係 B to B 噶嘛，你係 B to C 噶嘛，咁所以我對 B to B 咧 ，B to C 咧，其實我真係冇咩認知，我都唔敢做。其實我都成日都口牙斬斬話想做，咁但係其實即係都分唔到身啦。咁啊，你當我大雞唔當細米又好，點都好啦。因為其實我都擔心，即係太濕碎咧。咁但係其實如果電商嚟講，其實真係冇呢樣嘢啦。冇嗱，因為我驚俾啲本土派話我哋講電商啦。OK， 唔緊要啦， 網購啦， 網購啦， 其實我都聽唔明嘅時候， 我驚網購啲人，我驚啲人亂入嗰啲人聽唔明啊。OK， 網購其實網購頭先你話啦，有冇得做咧？ 香港網購一定有得做。 嗯。嗱，而家喂，而家零售咁入啦，即係又啲人講到話咁死咧，但其實我又唔好信嘅，即係老老實實。 但其實想問咧，香港零售生意同你網購嗰個生意有冇關係咧？即係有冇開始？ 有，絕對有，絕對有。其實應該咁講，本身你會發現今次咧，即係好似好衰咁。今次衰嗰啲人咧，其實就係傳統佢自己放棄咗。那個香港 market 先嘅，因為今日你要自己真係要自己刮自己兩巴嘅。坦白講，邊個炒啲租貴曬，或者業主點解要拖垮住嗰啲唔？其實今日衰咗好多喺鋪頭嘅人，但係以我嘅客個 customer base 入邊話俾我聽咧，多數喺逆市擴張，而家落翻去地鋪嘅人，就係從前喺樓上好努力密密去做網購嘅人。咁其實係，亦都分開兩邊嘅。你話係咪嗰個網購要好鬼多人先做到呢？咁我成百人嘅公司又有，咁最少嗰個都係一個老闆，係一個人。 嗯，寄貨又係佢，乜都係佢。 都係佢，啊，仲唔止一個添，都成功嘅喎。咁其實，所以好似阿燦係咪嗰個阿廖偉雄話嘛？有成功， 我都係好細個聽阿 Lens 講。 係啊，有成功， 金句嘅喎。 唔係有成功又有失敗啊嘛。咁其實成日都會講我覺得好多時候係個方法啊，用得啱唔啱？譬如你揀咗嗰個頭先，我成日都講啦，你揀嘅咩產品？你嗰個產品係咪一個優質嘅嘢？或者好多人以前會成日去用一啲嘅blogger 啊，或者去。用一啲，咁點解你會唔會自己用更加好呢？ 係咯， 係咯，你自己用，可能你就第一身嗰個。 我上一集講咯，我話你嗰件嘢你自己介紹下，你嚟話有個咪 ukulele 咁樣，你攞個吉他出嚟自己彈下，彈啲人哋有興趣想彈歌。你話嗱，今日咧就阿 Lens 生日啦，我送首歌俾你聽，《細雨大風濕》。 哇！成機唱歌嘅。 咁我掂啦，喂，咁你啲人見到嘅話，喂掂喎，我又要學啊，咁你咪 generate 到一個購買慾咯。 其實呢個就跟去到網購的 content marketing 有關的啦，呢個就是屬於的啦，已經是你講中了的啦。咁而家個網購就係究竟很多客，頭先我啱啱都開始都講，係好多客就會認為，哦，我開個 Facebook， 嗱，好多人都係嘅。 嗱，我想舉手即係查一查先。我而家咧已經係有兩個親戚咧，已經最近要我幫佢宣傳佢 Facebook 嘅網店。嗱，一個其實特別啲嘅表姐喺法國住，佢想即係賣啲 嚇。OK， 係佢可能有聽緊嘅，即係佢聽眾，其實佢就。咁啱兩個都開個網店，人數只不過係100個 like 就喺 Facebook 嗰度。 OK， 哇，仲入過我因為 啱開冇留意啫。 好，咁我不如我先解答咗先。咁阿表姐係賣咩產品嘅？ 唔係佢而家未定，佢見到係賣衫多嘅，但係就法國牌子嘢嚟嘅。 咁我簡單啲解釋下，佢呢個法國牌子係咪自己嘅？ 唔係自己嘅，喺當地。 當地嘅，佢有冇辦法？佢想賣去乜嘢嘅 target 嘅 audience？ 應該係香港，我見到主要香港。 哦，賣香港 ，OK， 好多賣得好好嘅喎。 係咯。 香港好多代購嘅喎。 嗯。 嚇，咁啊，首先你係咪你第日會幫佢寄貨㗎？你就係嗰個中介係咪啊？ 唔係，我冇參與，即係睇即係。 咁其實賣衫，佢係唔認識佢點樣賣衫嘅，定係認識嘅？ 唔認識嘅。 即係佢諗到就去賣。咁你首先問翻去問下表姐，佢最強項，佢係咪可以做一個 model 咁樣日日著件衫先？ 唔得，生咗個仔走嘅樣子身材。 嗱，我解釋下頭先咧，我都可以講一講咧。頭先我咪講到成都嗰間鋪咪好成功嘅，佢嗰兩位姊妹老闆咧就係、是、個 KOL 嚟嘅。咩叫 KOL 咧？其實我哋叫 Key Opinion Leader。 嗯， 你哋可以揾到啲 terms and conditions 嘅。所謂 KOL 即係話我又自己著又買， 嗯、 我著幾多少你買幾多少件，即刻落 order。 嗯， 咁我有幾個朋友同埋客户喺國內以咁樣去賣衫好，喺香港絕對成功嘅。咁、 嗯、 所以就係話啦，如果阿表姐本身佢如果你話佢生完 BB 嘅話，佢可唔可以賣？嗯孕婦裝啊！ 我都想講 ，OK， 所以， 唔好咁樣去，佢， 唔好意思，我比較直接。 講下笑 啫，啊，對唔住啊，表姐。 呢個節目係講笑嘅，反而佢不如咁，不如佢請個人咯。 其實佢自己我 OK， 佢咪佢個仔女咧，雲月兒幾靚仔靚女。 哦 ，OK 啊， 一個六歲，一個就三歲。 OK， 咁我要賣童裝啊！ 應該童裝係最 嗱，我解釋下俾你聽點解咧？第一，佢慳翻好多揾人 endorse 啊！嗱、 嗯， 因為一般咧有啲客係咁嘅，佢有啲真係自己嗱，好似我咁啊，我唔得啦，我就唔可以去幫人代言一啲嘢啦。咁、嗯、但係咧，佢會揾我啊，我可以陣間可以講嗱，呢個係另一個我想最後講嗰個 case study， 又係一個人去做。咁咧，佢可以去做咗童裝，點解佢慳咗 model 錢？因為揾個 model 好貴嘅，特別如果佢係。鬼妹仔啊， 系混血啦， 系咁啦，混血而 mix 啊最贵啦。香港你揾一个 model 啊，濕醒啲 mix 嘅，着下衫都1000蚊个钟噶，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讲一讲。咁佢如果自己系仔女咁，日日拱佢着咯，系九点钟又放一次，12点又放一次。咁好啦，讲翻我当佢卖童装咁计啦。咁你其实咧应该系可以做到咧，就系话你可以搜罗嗰季度边度准备大减价嘅，嗱、美国好兴嘅呢个，边度做到大减价，咦即刻 carry 佢翻嚟，或者同啲 sales 系熟嘅，可以同佢倾定一啲嘢嘅，跟住你就影相啦，最近噶啦，最悭钱啊，影相代购呢、這个就系 Facebook， 咁好啦 ，Facebook 你得100人，咁即系话你个广传力唔够啦，唔够 organic reach 啊，咁点咧？如果佢係 target 呢度嘅話，咁啊方法好多人都用嘅，但係其實又唔係好 work 嘅。就我相信大家都好想成日見到 Facebook 入邊咧有個請你給我$34啦，用$34定每日$7咧、去 like 嘅。 增下 like。 嗱，以前咧早幾年咧係得嘅呢樣嘢，咁、但係咧即係講真，如果佢好得咁啊，應該我就唔會坐喺度講下嘢嘅呢個。咁嘅其實係點解唔得咧？因為其實 Facebook 咧，佢好希望你做嗰啲廣告唔係做幾廿蚊嘅，佢睇你就又叫你俾幾廿蚊佢。實質上咧，你要俾好多錢佢之餘咧，其實你最緊要就係揾咩？揾啱你個 target audience 啊。 嗯， 你識唔識咧？佢揀 target audience 啫。 嘅受眾啦。 同埋好多時候你買 like 買一啲 like 咧，唔係香港人嘅 like 嚟㗎。點解咧？好多南亞裔人啦，唔好計倒拉啊、殭屍倒拉嗰啲唔計唔講啊，呢度啊，因為嗰啲嘢仲傻添。因為其實我哋作為個公關 marketing、做 digital 嘅，如果我去睇，譬如啊，揾阿大 N 去做個邀請你去做一啲嘢，咁我點樣睇你呢？如果你是一個 blogger 咁，我睇你有幾多 like 啦，睇你每一個 post 嘅 responsible 啦，同埋幾百 like 都 OK 嘅。即只不過可能在我哋出價嚟講就冇咁高，揾你做嘢即係咁樣。咁但係如果有一啲你見到，哇！佢有一嘢有100,000 like， 好似好勁咁啊嘛。但係你每個 post 出嚟得5人 like 嘅。喂，咁你即刻有啲疑問喎。 或者個互動性強唔強？ 唔係，其實我哋已經估計到你啲 like 係真定假嘅。咁第二樣嘢，如果你有100,000 like。你都不平均的 at least 咧，因為其實咁嘅 Facebook 仲有一個 criteria 就係佢得 10% 曝光俾翻你嘅咋，即係話如果你嗰100,000係真 like 嘅話 ，supposedly 咧你應該有 10% 嘅回報，咁但係好明顯而家係冇咗嗰個回報，咁啊於是乎咧再加上你又唔識得自己去宣傳啲嘢又唔吸引嘅題目又錯嘅相又錯嘅，咁啊超錯嘅情況下，就算你點樣去買 like。都不會有幫襯，因為個問題是你想有 sales 嘛。咁其實我哋要點樣去做到一個 organic reach 咧？咁其實是有不同的方法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唔一定啦。我會做的就是我哋會建議啲客咧 ，Facebook 一定要落嘅，但是要借力打力，因為其實而家 Facebook 咧係同 Instagram 咧係一 pair 嘅。咁 Google 咧就同 YouTube 係一 pair 嘅。咁其實咧，就算你點樣做都好，個 database 咧你都係用人嘅。 是嗯、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引回 database 去回在你的 website 直接 click 購買去做事呢？咁其實係咪就係回翻頭先我哋講啦？究竟嗰個客或者嗰個商家，你係咪真係 keep 埋眼諗住我求其起個 website 起個網購擺一百件物件就有人嚟買呢？其實有法則嘅喎，唔係咁嘅喎，嚇！即係呢個我話咗俾你聽先。佢一定係、那個法則就係話，而家我哋好似我哋公司自己做就係、是，我哋會幫個客做咗啲 program 擺咗喺佢哋個 website 度，然之後佢都係要賣廣告。不過啲廣告我哋唔會用就咁去買，我希望將個廣告直頭引咗佢去咗你個網站、 嗯， 直接去睇。咁你係 drive 到個 traffic 之餘，而且嗰個 database 已經入咗去佢個網站度、 嗯。 而呢一個樣嘢嗰個 database 咧係 belongs to 個 clients 個網站嘅、 嗯， 就唔係 係永遠嘅。 嗯， 因為其實你如果不是你無了期俾錢佢，但係咧，因為很多客都是咁嘅。我見一百個客咧，我原來佢哋每個月是很勁嘅，使得唔係講少啊！我聽佢哋講， 咩叫為之勁咧？ 好勁啊！佢差不多，如果講佢好嗱，要解釋一下，很多客好中意買競價排名嘅喎。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係啊，知 道。競價排名咧，我而家講啊，譬如咁啊，而家我哋好中意買 Google 一個字，唔係我哋去係啦，求其啦，我哋嗰度買一個咩關鍵字好咧？生意，我哋講生意兩個字。咁咧就你啊出一百蚊，而家依個字一百蚊。咁、嗯、啊沙裏我又想出我 bid 一百五十蚊 ，Lens 唔抵得，因為佢都係做呢個生意噶嘛。佢即刻出二百蚊。咁好啦，我哋原來咧就冇幫助對我哋喎。點解啊 ？Lens 贏咗噶啦，我哋有兩個賣唔到。 或者排第二三啦。 但係 Lens 咧。佢譬如佢用5000蚊嚟落咁啦，你落咗200蚊啊嘛，你有幾多隻啊？你諗下啦，20多隻啫嘛。 嗯。 啊，我發現好多客落嘅喎，原來經過我哋同佢開完會之後，佢即刻 cut， 不過 cut 唔切，因為原來簽咗約嘅好多都。 係。 係啦，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競價排名咧，唔能夠做到個客想要嘅嘢，因為除非嗰樣嘢佢好緊急嘅，佢即刻好急需，譬如開鎖。開鎖我咪急需咯，咁你 bid 呢個字咪用，因為好明顯佢 search 得開鎖嗰下咧。 嗯， 他一定賴了東西，他立即要用嘛、 嗯、 如果你無端端只是說個個都說要做生意， 我聽過說有些什麼，甚至乎有些很 general 的，例如說鮮花那些都是很貴的， 是啊，其實現在不會再落這些了，如果在我們大數據的世界，因為呢我們在大數據的時代我們要借力打力嘛， 是、 啊、Google 用得你那麼多東西了，我們的 Gmail 又 不用花錢了，為什麼會這個世界沒有不用錢的東西嘛、 嗯、 我們每一個行為每一個人的動作， Lance 喜歡吃炸雞髀，大恩喜歡吃菜心，沙莉喜歡喝檸檬茶，他知道的，其實只不過 你想不發覺你看 YouTube 的時候他根本丟些東西出來給你看 是、啊、 是很貼你的、嗯、一點都不是亂撞的， 是、啊、還有其實你會發現呢，如果呢你經常在你的手機呢看到某些廣告，經常重複都看到呢、 嗯、 那些呢都很可能是我們的客戶來的， 我呢就看到呢、啊、就我現在經常在我的機器就出現一個 LED 的廣告， 是 那當然啦，他知道我做這行不斷出給我，但是我千見真的會刺激， 其實呢因為你應該有 search 過相關的嘢， 我成日都係 search 嘅嘢，所以佢就圍住你。咁但係其實，這個、但其實如果我講翻商户嘅角度啦，如果再賣 SEM 咧，就無謂嘥錢啦。即係我講俾佢聽，因為其實同等嘅嘢咧，今日我哋行緊大數據咧，以前咧我哋講緊咧，行銷嘅理論係四個 P 噶嘛，知唔知啊？大英你一定知啦。 我真係唔係知喎。 Product、Price、Promotion、Place。今日我哋 有離身先嚇、啊，我戴個頭盔先。我哋啲紅褲仔定藍褲仔？ 紅褲子出身啊！ 紅褲子出身咧就冇理論基礎嘅， okay. 所以什麼 location 都係聽肥佬你講。四個 P 咧就你講啦，通常我同阿 Lens 講三 P 嘅。 哦、oh, ，OK， 唯一 係啦。咁我哋嗰啲嚇嗰啲另外一個題目嚟嘅、嗯。好，你繼續講。 咁其實舊咧，其實成日都話啦，當然啦，舊嘅我哋都係好需要知道嘅產品價格。點樣做促銷？點樣揾通路？ 嗯、 即係揾你嘅 place 去擺放。但係今日調翻轉就係話，有咗大數據之後，我哋要揾嘅係乜嘢人去買你啲嘢？嗰、 嗯嗯、 樣嘢個成效得唔得？最終成件事出嚟，佢成個 process 點樣做？最後就係我捉咗咁多人，我 predict 到下次我去做 sales 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 嗱、 嗯，其實大家可以知道咧，只要去係。 不如我哋翻翻轉頭少少先，拉翻轉頭先。咁我講翻， 你嚟衰，你講你個親戚 表姐， 表姐啦，咁啊，其實有得做嘅。因為咧，其實法國時裝咧，香港 一定得，我都想識啊，我都想識。 咪就係咯，發硬啊！ 一陣咪後再交。 直情發硬添啊！ 嗯， 即係只要嗰件衫啊，當然啦，個價錢啦 ，product 啦，原來一睇哇，同啊咩麗媛著嗰啲差唔多嘅，咁啊拜拜啦，係廣州嘢嚟嘅。咁但係一定係靚嘢啦，咁即係有啲品味咁樣，咁唔愁冇嘢做。再加埋電商嘅話，唔係 sorry， 網購嘅話一定掂嘅。咁另外我哋講翻，其實。嗱，頭先你講咗啦，你話香港係有得做嘅，你話即係嗱逼咗上去嗱，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幾適合咧一啲年青人初次創業嗰啲人咧做嘅，因為其實佢個 startup 咧即係唔係好多錢嘅，我知道啊。例如話，我今日都曾經咧即係做嚟之前咧，我都 research 做啲 research 嘅，即係如果你有少少 IT 嘅技能嘅話咧，其實係唔使錢嘅添，理論上係唔使錢嘅啊。咁但係如果你想再深入少少咧，例如話有啲 report 啊，或者我哋話齋有啲 analysis 啊啲咁咧，就可能要俾翻一兩百蚊一個月。咁你咪相對於開間鋪會好多咧？你真係坐屋企做曬㗎啦。講一個小故事，我之前都講過㗎啦。我有個同學，佢都唔係講到你講嘅話咩做個網購，佢就係憑呢個 Facebook 擺啲 product 上去，然之後引人睇完之後，啲人覺得啱嘅話，就 PM 佢或者打俾佢，跟住落旺角交收完。 系啊，呢种系最简单噶啦，已经 一个月，佢嗰阵时平均一个月都执万零两万蚊，即系叫做好过九千蚊啊，六八九讲嗰九千蚊养到一家五口，即系咁我两万蚊应该都养到吓，养车住贝沙湾啦，如果有两万蚊系咪？ 十个人都养到真系， 点止啊？你九千蚊你够食够住系咪先？咁我啊想问一下啦，即系话嗱 product 啦。咁你話啦，set up 嘅係咪真係免可以唔使錢咧？ 咁基本上 set up 其實就嗱，應該咁講啦。以往一般如果大家去 call 某啲公司咧，你做一做個網購，佢都 call 俾你幾萬嘅啦，真係要嘅。係因為有一啲唔知咩嘅，總之有啲嘢佢要幫你 set 啦。咁而家其實又唔使嘅喎。咁其實一年咧，以某一個牌子啦嚇，我哋又唔好開名啦，某一個好行嘅，咁啊 S 字頭嘅 shop 乜乜咁樣咧，佢一年咧都係講緊八千蚊，包埋個 domain。然之後已經幫你標曬成個 network 噶啦 ，delivery 嘅 network。 我幫你喺度解解啊嚇 ，OK。咁可能有啲係做傳統嘅，例如包咩咧 ？domain 即係話嗰個你嗰個域名啦，例如話叫做 lens.com.hk 咁樣呢個包咗噶啦。咁有呢個要錢嘅。咁你自己你話我識去高咩 GoDaddy 咁樣，你好嘢咯。咁嗰幾廿蚊嘅啫，但係美金啊，咁但係你未必識噶嘛。跟住你又識得攞嗰串嘢，又指翻落去咩 DNS 啊啲咁咧，指翻去啲咩？我聽見攞頭痕。OK， 咁你話呢啲咧，其實係一了百了，解唔曬。就你集中精神做生意得啦。 係。 咁即係話八千蚊到，咁其實今日我 call 嗰間都係六千零蚊啦，即係唔緊要啦。但 唔係因為點解咧？嗰間咧，其實如果佢將來想擴充，即係假如佢會去到要用我哋嗰啲服務咧。咁其實佢就已經可以容易地佢個 program 對接得快啲。 好啦，咁講翻啦，咁其實阿沙裏做嗰啲就係一啲屬於一啲即係 remarketing 嘅嘢。咁我講翻開個店先啦，最基礎嘢， 基礎嘢冇錯。 我都唔講我哋而家做啲咩啦。咁好啦，咁究竟嚟話有冇人手限制啊？我哋話齋，其實一個搞掂噶啦。 辛苦啲㗎，不過唔錯喎。嗱，我講一個實例，有個人真係唔打工，有個朋友喺後邊街啫。咁佢點咧？佢又做到好悶，好唔開心。咁啊，跟住咧，佢就原本有個人又係揾佢做網購嘅，係啦，我而家講翻網購我哋啊，係啦，咁跟住咧就佢就去咗韓國使一啲錢，原來我都唔知喎，佢唔講俾我聽，使咗幾萬蚊咧就去學人做買手，咁啊去學咩咧？就去俾一個幾萬蚊就學識咗去入貨，原來佢有個團就真係教我唔知教人做buyer有啲嘢 㗎，邊度攞貨源啊 ？Yes， 原來佢使咗三萬蚊啊，差唔多，但係 OK 喎。咁點解咧？佢學識咗之後咧，頭先我就講啦，咁我用得著啦，因為佢咧就選擇咗做 plus size，plus size 即係大碼衫。咁咧係一個幾好嘅藍海嚟啊！可能個個即刻聽咗做，係啦。咁佢大約花咗一年嘅時間啦。咁佢其實喺後邊租咗個劏房嘅啫，就一百尺到。咁就唔係好雅致嘅，咁但係佢就執好曬啲架咁樣啦，即係你知而家嗰啲劏房咧喺工廈，咁啊 A 字 H 咁樣長條型一百尺好細嘅啫，其實唔平㗎喺嗰邊都講緊五六千蚊嘅一個都要，咁就佢就咁樣開始用 Facebook 就開始咗佢嘅依一個業務， 咁啊，而家開始要進化啦，因為可以做到嘢啦。咁佢個定價又唔係話真係好過分，好相宜啊，$200+嘅嘢。 嗯。 咁啊，而家佢大約透露啦，佢而家一個月做到成$100,000生意。 個知唔知啊？個 revenue 即係大約個即係嗰個GP 幾多度嘅？ 哦，咁啊，一定人工過曬噶啦。頭先好過你頭先講嗰個嘅，應該再多過你頭先講嗰個，係啦。 OK。 咁但係好勤力去做嘅。好勤力去做，嗱，第一 嗱，我喺度都分享一下啲心得啦。其實為自己做嘢咧， 開心啲。 嗱，阿 Sally， 你本身都係自己自顧啊嘛，即係自己嘅公司嚟噶嘛。 啊，自己嘅係啊。 Okay， 其實同我一樣，我都係嘅。我係啊，今日咧我睇見有一個Facebook 咧題外話啦，講阿郭台銘咁有個工程師走去問佢，點解我做到胃出血定唔知咩嚇？你就會係嚇幾多錢？跟住有郭台銘 就 窒佢啦，咁啊幾億身家咁啊，又可以玩林志 員，係 咁佢話好簡單啫嘛。你瞓緊覺嗰陣時候，我喺度諗緊嘢。 係啊。 其實咧，我話俾你知，就算如果係你自己，到有一日啦，喺度聽緊嘅，我負責任同你講，如果有你真係跳出嚟唔做嘢，你自己做生自己生意嘅話，就算幾細都好，一個人都好，你每做一步都係為你自己做嘅話，你係好開心、好興奮。同埋你每想到一個 point 之後咧，你會即係幾晚瞓唔著咧，想去執行呢個 point。 係啊， 呢啲我哋有共鳴嘅。但係如果你真係一份打工嘅話咧，你再諗，唉，老細要我做好佢，係一個 mission 嚟嘅啫。即係做完之後，唉，個成果啊歸人哋。但係即係我成日點解成日都氹你哋出嚟落海咧？南海啊，原來叫有咁嘅 term 我都唔知。氹你出嚟搞啲，就因為咧。你出咗嚟自己搞之後咧，每做一步嘢，你都係為自己係好開心。我而家成日諗到啲嘢咧，我翻到咧，成有陣時同我老婆講好開心，我即刻買支酒慶祝嘅。即係你嗰種快樂咧，話俾你知唔係用錢來 形容。其實嗰個滿足感係好開心。即係譬如我哋去做完呢樣嘢，你幫個客 induce 到 sales 喎，即係個客話俾你聽，而家喺咁嘅情況下加咗25% sales 喎 ，Sally。你嗰個感覺係哇好興奮，你即係覺得哇成個團隊做嘅嘢。幫你做到喎呢樣嘢， 冇錯。 其實我哋嘅時間唔會比佢少嘅，佢翻8小時，我哋可能做16小時 嘅。但係所謂嘅做咧，我當時咧，我哋未必 就諗嘢，係 啦，未必真係喂要咁做咁做，可能就用我頭腦諗咁樣。不過有個好處就係話，即係自己做生意咧，就可以自己控制啲時間啦。好啦，講翻呢度先，唔好講我做生意啦。咁另外就話跟住你講 remarketing 啦。咁不如我想 skip 先。 嗯， 講翻個 social media。喂，咁系咪真系一无是处啊？唔系噶，系嘛？ 唔系，非常有用，真系。咁但系，只不过就系话你要用得佢其所。 系 嗱，而家咧有好多不负，好似好衰，唔好咁讲。我想话不负责任嘅一啲公司，一啲人咧，其实咧好多大公司咧会聘请一啲公关公司咧去帮啲客管理佢哋个，你知唔知呢个一门工作嚟嘅？ 嗯， 去管理一个 Facebook。咁但系其实佢哋出啲 post 咧，其实系唔 interactive 嘅。其實好有時候又不可以怪那個公司， 是不是很流呢？ 又不可以怪公司，因為你知道老闆出多少錢， 又請 什麼人，就請什麼人的，有些你想他又用腦，又好像去到那些很多毛的那些公司那樣，你當然是那些 post 是很快的，那個互動性，即其實你是要大家都要付錢，不是說老闆扔了出來，其實要大家很多時候，我發現到成功的公司呢，老闆是真的想很多方法，雖然他不管那個人去做，但是他很容易地令到他真的做得到出來。而反而調回轉，我發現到很多傳統的公司，他又是用 social media， 他真的譬如他可能想做一條運動的片，他真的拍一班人跑步扔上去，今天我們去了喝這隻酒，今天我們去了這裡跑步，那這個就算是你公司的專業就做緊呢樣嘢。 我最近睇一個 social media 咧，我覺得幾負面嘅。有隻國產嘅七人車咧，出咗個 post 咧，佢咧幾好笑嘅。你知唔知啊？咁啊講咩咧？就話誒母親節嚟啦，你寫一段嘢啊，跟住咧我如果你寫得好嘅話咧，我就獎你載住你阿媽同你一齊去咩？跟住啲人咧咪寫咯，梗係惡搞啦，跟住話。呢啲咁嘅大陸車上咗去落唔翻嚟，好啊！同我媽買重保險啊！ 唔係，但係咁喎，你呢個 post 都好喎，有 interactive 喎，起碼。 但係負面嘅，喂，講真啦，嗱，我成日都講， promotion 最後帶來的那樣東西是一個正面還是負面，那這個很明顯是負面，然後很多人都踩你說，喂大佬你這個價錢我不買你。 另一個 promotion 有沒有叫前日呢有人 send WhatsApp 給大家免費不知道什麼包這樣呢，有個有沒有印象呢？這個又是另一個的災難來的。所以其實但是調回轉，有沒有成功呢？有沒有吃米線啊？有沒有看過米線那條片啊？嗱，這些是叫成功的。一條片你能夠錄得7-80萬的點擊率，它擺明是賣自己牌子的了。你有沒有看過那條米線片？ 沒有， 真的有機會要看看。 我遲些我連 Facebook 吸埋水 了。那呢其實那條片的 Organic Reach 如果你以我們行銷和再行銷的角度呢，超級無敵成功。它是一個品牌故事，它是一個有故事的故事，它是一個故事之中又 sell 緊你記得去吃多次那碗嘢。那簡直是三個 win， 這個100分這一樣。因為這些的內容其實很重要的，你每一次出的什麼的 post， 你去度一條什麼的橋，因為這個是 social media， 得和不得呢，你不要看得它太普通。 因為很多 我接觸的大公司呢，這些超級大公司呢，他們那些digital marketing 人呢，可能他都是由傳統的 marketing 呢， 他們不轉的、哦、 他們那個方法都是我們說的，他們不會理那個 injective。 唔係啊！我講咩？以我嘅 experience 咧，我見親啲客咧，除咗佢係老細之外咧，佢唔會做呢樣嘢嘅，因為咧可能真係打工心態，即係要散瞓下先。我發咗做親嗰啲大公司入邊啲 marketing 啊，最好趕我哋走嘅。因為點解咧？哇！你幫我老細 induce sales， 屌咁我咪要做到好嘢，真係。真的是的、哦、 因為你有很多 feedback 回來，你可能又要覆 啊， 同埋如果你不覆又是一個災難， 是啊，不覆又是災難、哦、真的有 feedback 的、哦、又不是講笑、哦、但又真的不覆、哦、放了工、哦、 是 是、哦、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喂他外判都不是一件差的事， 是啊， 所以不講這些，我看到你一個 point 呢，就說、喂創業難題，開銀行戶口有什麼問題 啊有啊，你們知不知道呢，其實這排呢，因為無論我們做香港好做國內好啦，因為你都要有個 BR 你才做事做生意、最近呢我有個客他就新創業，就是要開個網購，那就個題目就是他拿完個 BR 沙利開不到戶口、啊、怎麼辦？原來呢因為最近我看金管局原來收緊得很厲害、就其實不是今年的了，其實去年開始他們就嚴打洗黑錢。如果一般大家知道創業呢，你知不知道創業放得多少錢在銀行戶口先給你 開？我真的沒有，因為我真的 這麼多錢， 我創了這麼久， 知不知道多少錢？ OK， 知不知道多少錢？ 五千啊， 你又想乘十、啊、是啊，匯豐啦，啊不要說什麼匯 X 啊，中 X 啊，南 X 啊，全部都要這麼多錢，不准動的錢，如果不是就300元月費。還有如果你本身沒有私人銀行戶口在那裡不讓你開，咁跟住我個客就問我點算，咁我就介紹咗佢去我哋識嘅一啲相熟嘅會計師樓幫佢搞，咁都仲要人去保證先至叫開到。 哦， 咁其實 因為我真係同我 咁我嗰個年代都唔使，我哋都唔使㗎，係啊， 50元開咗户啦，即係 唔係啊？其實冇最低嗰、那個，係 咯， 一開咗好耐啦，已經 開咗耐，因為我哋呢啲已經 即 係， 所以而家千祈開公司唔好亂咁搞啲公司嘅嘢，如果唔係佢從你重新查冊。每次150元之餘，同你簽嗰張新合約，就是用新的條件，因為你舊的簽舊噶嘛。 嗱，咁啊，時間好快，咁啊，呢一節又完啦，咁啊，我下一節繼續嚟翻嚟生意好啲，一陣見。